涛乘风破浪，您身材焕发满脸红光，您有无穷的力量，您是这样健康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，这就是革命人民的愿望。